0600655000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这首开场曲有没有想跳舞的冲动？来自徐佳莹的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》，这也是她第一次尝试创作舞曲风格的音乐作品，收录在2017年推出的专辑《心理学》。各位好，我是周末值班的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。今天继续我们的新春特别节目，盘点2017年度华语乐坛的优质单曲。 都是上一年排行榜中的上榜音乐，每一首都值得再次播放。徐克阳的原创单曲《壳》是去年战马榜的冠军单曲，华语乐坛中少见的传统日式音乐风，有点意识流，特别是副歌部分，听一遍就能记得住。关于壳的利益理解起来并不难，打碎外壳迎接蜕变，这个95后的东北姑娘个人原创的第二首单曲。 你的指甲撩开沉睡的花，莫名发芽，撕裂生锈的夏，最大重要也小小我还是生长中被勾画，无奈我站楼的枝桠要变成火把。那一天那一次那一天那啦，自负下受伤的肩膀像结痂，没俗不化的可知下 2017年是柯受良飞越黄河20周年，柯有伦以此为蓝本，亲自填写了新歌《飞》的歌词，一方面向父亲致敬，另一方面将挑战自我、勇敢面对的飞跃精神通过音乐传递给更多的人。这是一首力道十足的能量音乐，没有限制的梦想，飞到更高更远的天上。柯有伦《飞》。 三次高飞寻找希望 It's time to show the world Show the world who we are 前辈让我变得坚强，团结就是一种力量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这一生 展翅高飞寻找希望 It's time to show the world Show the world who we are 起飞让我变得坚强团结就是一种力量 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I'm gonna never let you go 这一刻不平凡 Yeah 握着你的手牵着你的手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是夏晓彤带来的原创民谣《少年闲》，很早之前在节目中分享过小月老版的版本，夏晓彤才是歌曲的原作者，她的版本戏味更足，很容易入戏，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京剧演员，怎么说呢，算是一次跨界吧，非常精彩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继续我们的新春大盘点。下一首推荐是苏阳带来的《黑骡子》，收录在苏阳去年的专辑《河床》，歌曲改编自西北土族的九曲，苏阳重新填了词，就成了另外一种表达。黑骡子象征了勤苦的西北劳动人民，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黄土高坡，像山岗一样坚强。 走过了山岗，还有那高高的白杨，啊，高骡子山坡上游荡，放慢了脚步，你踏过了落叶，把根苗儿轻轻遮挡，放慢了脚步，你踏过了落叶，把根苗儿轻轻遮挡。黑色的骡子闪在了疲惫快点起灯火，把路儿照亮，让蹄儿们踏开冰霜。快点起灯火，把路儿照亮，让蹄儿们踏开冰霜。哦哦 家是苏阳音乐的精神内核，接下来的歌同样跟家有关，是李建清去年推出的专辑《仍是异乡人》中的《出城》。李建清的音乐师承李宗盛，师徒俩一起工作了十几年，这十几年李宗盛一共写了两首歌，给自己的歌和山丘。李建清的创作也不多，只有一张专辑，七首歌，每一首歌都精彩。你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，这是时间打磨出的歌谣，跟流水线式的流行音乐有本质的区别。听完之后，情绪久久不散，像是出城回家了一般，包杂着许多无法形容的感受。 终于路过，你不止一次提起的父辈们叫家乡的城，像许多拆了又盖的老地方，已无从追索他当年的模样。无所事事的男人啊，在台阶上坐着，终于隐没在老城，挣扎着亮起的灯光。你没见过这儿几高楼吧，他们用老砖砌了新城墙，若是有人用乡音唤你，你会不晓得回头吧。有一天若你真的如愿回来，我猜想你会跟我一样，堆积里的故乡有更多憧憬渴望。你这没回过的故乡风往北吹，人们在广场虚掷时光，台酒桌就横在路上，素颜却热情的招牌，灯红的酒家。你出生前的1955年，这地方起了新的名，姑娘们那时啊，正当忙

着，如果觉得累就停吧，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，繁华的大厦不会塌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，爱着爱着总有人叫我们长大，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，就幸福的话 这是金文琪带来的珊珊，讲述了一场深夜倾谈，可能是打个朋友的一通电话，也可能是珊珊的自言自语。每个人都需要倾诉，特别是窝在心里的那些话，那些所谓的负能量。负能量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大受欢迎，但正如能量守恒定律一样，有正能量就有负能量，心里不痛快了，别憋着，一定要找人说出来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，带你盘点一下2017年度华语乐坛的优质单曲。我们把某一个自己留在了过去，现在的你跟之前的你就像两个人，所以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见了面，总会说一句，哎，你变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变了，再也不是曾经的自己。为什么说这段话呢？是因为下面这首歌，小柯为电视剧《北京地铁》创作的片尾曲，唱给曾经的自己。 喂，你还在吗？那个长不大的少年，对着镜子看不到变迁，我还以为我没有变。喂，你还好吗？那些无处投奔的眼，看着曾经写下的伤感，突然发现今天的突然，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，却忘了路途遥远，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，别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，所有的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中的一张。在人群中走散，看着世界在尽情的狂欢，独自停下翻看昨天，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，却忘了路途遥远，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，别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，所有小悲欢，所有的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中的一盏。喂，我还在呢，那个长不大的少年，对着镜子看到了笑脸，我还以为我没有变。 大龄文艺女青年邵一贝在2017共推出了两首新歌，之前在节目中为你做过介绍，笃信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。笃信就是相信，比相信的程度更为深刻，更为坚定。歌曲的主题跟信念有关，信念这个东西一旦形成，一般来讲轻易不会变的，因为其中凝结了炙热的感情和坚固的执念，所以用笃信来形容信念可能再合适不过了。来听邵一贝的笃信。 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这是刘惜君2017新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如我》，词曲作者是去年在台湾金曲奖上表现亮眼的郭顶。郭顶虽然去年只推出了一首《不明下落》，但是薛之谦和刘惜君的新专辑里都有他的高水准创作，所以2017年的华语乐坛，郭顶依旧是个闪耀的名字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下一首推荐给你的是孙燕姿2017新专辑同名标题曲《跳舞的梵谷》。梵谷是荷兰的画家梵高，在台湾地区他被叫做梵谷。据说平时孙燕姿有画画的习惯，以梵高为题材，也是在唱着自己。来听这首《跳舞的梵谷》。 向日葵惊现怒火，收起了阳光包裹，麦田里枝桠躁动，我看见记忆美梦。 The starry night 将我身中悲伤与狂欢流转，我舍不得蹲下起来。亲爱的梵谷，多孤独，带着我跳舞，翻过山，他就是我。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每年才有的新春大盘点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新浪微博上写上你的评论，转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也别忘了艾特我 DJ 董鹏。最后播放的歌是朴树带来的猎户星座，推荐大家听的话一定要去听实体 CD 版的专辑。朴树在这一版的音频版本里对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都做出了修改，这才是他希望呈现给你的猎户星座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你还记得吗？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？什么都不说，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。你是否得到潮声，他们又如何